不敢，哪怕难得敢死。刘氏军 赵将军， 刘氏军 啊啊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英雄， 云乃草莽之风，何蒙是今来也妙哉？ 赵将军， 今曹兵攻打徐州胜军，今得赵将军此去，一定是旗开得胜，拿到成功了。 俺赵云不过奉旨上云旨，你当顺听而去，何言成功在我？ 哦，这不，赵将军是顺人情而去， 真是。 哎呀呀，不是你了， 敢！ 赵将军，你看天色尚早，你我吩咐众军缓缓而行，路途中我与赵将军在马上试探试探。 正好这是时间前来传令。 不敢不敢，赵将军传令， 一同传令。 好 的，众将官 切啊。 哦，什么赵将军不知不知？好好好，请请。哦，赵将军不知。好，赵将军， 刘世金 在到相去一家来了。 哪一家？ 相那河北元上乃四十三公温度古里，也未有银两文钞之用，将来春晚八月一定是那元少的了啊。 哦，那元大少 真是风貌极端，真见得此人自立单薄，好貌不断，干大事而贪心，见小利而亡命，非是英雄。况且他眷恋剃度，千金满难事，你们不信，他乃三夫之辈，不就请家必有亡，焉能成其大事？那袁绍文他 怎么 不亡？能 哦，那袁绍不能， 不能。 好好好，赵正 哦， 哦，那袁绍呢？他不能。 哎，赵将军， 哎， 刘世金 在不到右相军下来了。 又是哪一家？ 相那袁绍之弟，名唤袁术，手下兵多将广，地势宽阔，将来春王霸业一定是那袁术的了啊。 哦，那袁大师， 我把他好友一比， 比作何来？ 众内苦苦， 怎么比作众内苦苦呢？ 此人心小，心事专注，好貌不断，纵兵兵落枪两兵，昏迷小子，他乃无耻之辈，焉能成其大事？那袁大师 怎么样？ 他已不能。 哦，什么？那袁术呢？他也不能。 不能。 哦，好好好，请啊，请。 哦，那袁术呢？也不能。 哎，赵将军， 哎， 刘世金 在不到右相旗一家来了。 又是哪一家？ 像那晋相王刘彪，乃汉室宗亲，人称八军，手下又有才子张云辅助，将来称王霸业一定是那刘彪的了啊。 啊， 晋相王刘彪， 哎，我堂兄刘金生呐，空称你 知， 怎奈才识不显，聪勇才迈，张英久避山峦，以后金相九军定上此儿子之首，那刘彪虚名的同时。 刘彪也不能， 不能。 哦，好好好好，听听。 哦， 那刘彪的也不能。 哎呀，哎，赵将军，刘世金 在我 到刘湘之家来了。 又是哪一家？ 县君曹操在兖州招贤纳士，将勇兵强，难道因汉失地后来还归于那曹操不成吗？叫他称王霸业，这是我都能来。 哦，这么那曹操不是论在， 不是论在。 是的，是的。好好好，请。 哦，那曹操不是论在。 赵将军。 刘世进来何到刘湘之家来了？ 又是哪一家？相国大公孙雄 啊， 手下兵多将广，只有赵将军服属，将来成王霸业一定是我那公孙雄的了啊。 好，我是公孙 正是。 按赵云倒有辅佐之心，怎奈他刚而不谋，不纳忠言，恐难以成其大事，我知 怎么样？ 他意不分 哦，怎么我那公孙兄他也不能？ 不能，不能！ 哎呀，赵将军啊，如此这天下也就无人了啊！ 按赵云言听，倒有一家。 赵将军不言，被我倒明白了。 明白了呀！ 我看赵将军 啊， 英雄盖世， 哦， 名震四海， 马上来称王霸业， 一定是赵将军了。 惶恐啊，惶恐！按赵云不过一将而已，也能成其大事，倒不是实验了吧？ 倒是实验的哈。怎么 云将刘世进乃盖世英雄？ 哎呀，不敢不敢。 名震四海， 哎呀，夸张 了。万红大 度，哎呀， 立天大事，将来称王霸业，一定是刘世进的了。 哪个 刘世君呐？ 我刘备，赵将军啊， 下过刘备小小的平原性命也能撑得起大事，有道是天上乌云生下雨，下过刘备小小的平原性命也能撑得起大事，有道是天上乌云生下雨，掌中无将是光阴似水， 日月而缩， 人生在世难料尽。 故自在呀，故自在！我刘备为江山都走老了啊！ 哎呀，其实你看刘备他有爱将之意，安息四肢，好坏。 刘备身旁藏一支弓，那 亡之后， 是 汉景帝必须杀去元顺，有朝一日如鱼得水，我到江边。 大师爷，分明是言，真是实言呐！ 分明是言，真是实言。 原在安和宫哪里是爹，就有心不做刘世君。 哦，这不赵将军在盘活木马的世界， 就有心出送我刘备。 真是，哎呀呀，正在桃园吃喜呀！ 师兄， 你看天色不早的，我马上将军。 不还是赵将军去， 好像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连良、叶盛兰主演的京剧《借赵云》片段。戏弥勒的上半时段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陪您聊戏听戏。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快把青春充满电。下美丽和谐，昂扬屹立新世界。我和2035